今天是幸福的圣餐主日。我今天会多念一段经文，先请你们打开马太福音26章，26到30节，之后我会再读我们惯用的经文，哥林多前书11章。马太福音26章26到30节，由我来念，请你聆听。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了就拨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去，吃吧，这是我的身体。他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许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免。但是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与你们同喝新的那日子。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哥林多前书11章23到33节，还是由我来读。这是使徒保罗关于主的晚餐的教导。他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是从主所领受的，主耶稣被出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他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来纪念我。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宣告主的死，直到他来。所以任何不按规矩吃了主的饼喝了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体和主的血了。人应该省察自己，然后吃着饼喝着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他的吃喝就是定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和患病的，睡了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省察自己，就不至于受审判。我们受审判的时候是被主管教，这样就免得和世人一样被定罪。所以我的弟兄们，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我们的主在他被卖的那一夜，他为我们设立主的晚餐。他设立晚餐所说的话，就是所谓 word of institution， 设立之道。主耶稣就是借着他说的话语，将这普通的饼和酒分别出来，分别为圣。所以我们应该认真看待主耶稣那晚所说的话，因为这是他为我们死之前对我们所说的话。这就是为何一个牧师就是一个圣道和圣礼的仆人，在施行着圣礼的时候会有口误，你们知道我有口误，但是绝不应该刻意篡改或是凭着私意修编主耶稣设立晚餐所说的话。一个牧者修改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语，就是仆人妄想要吩咐主人，就像那条蛇扭曲上帝的话语，要诱惑夏娃自己当主。这不仅呈现一种不符合仆人身份的属灵骄傲，也凸显自己的神学贫瘠，以为自己神学够好，可以取代主的教导。但是主耶稣他所设立的晚餐，他用的话语非常的简单，他没有说这饼代表我的身体，他说这是我的身体。这几个很简单的字有极深厚的神学意义。耶稣说这是，他就逼使我们，要我们使用属灵的智慧来分辨这个饼到底怎么就是上帝儿子的身体，这杯酒到底怎么就是上帝儿子他所流的血。所以如果主耶稣被卖的那一晚，他说这饼代表我的身体，他其实为我们省下很多麻烦。罗马天主教就不需要发明辩质论，路德宗和改革宗就不需要辩论主耶稣到底如何真实的临在这饼和这酒之中，到底是物质上的临在还是属灵上的临在。如果这个饼只代表耶稣的身体，我们就根本没有所谓的真实临在可言，也就没有真实 传递领受基督的功用和效果，那会是多么可惜的事。好似主的晚餐只不过是菜单上的一个图案，没有真实的食物。但幸好主耶稣没有说这饼代表我的身体，他没有为我们省麻烦，因为他要我们领受的更丰富。最大的丰富就是他自己，这饼就是我的身体，这杯就是我的血。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小看主耶稣赐给这小小教会多么大的恩典。忠心实行主的晚餐，不是在任何教会都可理所当然领受的恩典。当你的教会忠心的实行主的晚餐，当你自己凭着信心吃这饼喝这杯，你所领受的无非就是上帝儿子耶稣基督。这不仅代表，更是他舍去自我对我们说，你们拿去吃，你们每逢喝，这样这个饼和酒就是我们走天路需要的属灵养分。所以弟兄姐妹，我求你珍惜这一刻，不要忘记这一刻，让我们定下心志，每一次领主的晚餐都更认识主，更加明白主对我们的心意，伸手夺取更多的恩典，因为这是他自己要我们所得着的。我们今天凭着主他自己的话语，依靠主的灵，吃主的肉，喝他的血，就丰丰富富把他的道存在心里，说弟兄姐妹，检视自己，他的道可否在你心里，使你活出他的样式。他怎样饶恕了我们，我们可否也彼此饶恕。他如何为你我舍命，你我可否也为彼此舍身。如果你可以回答是的，这是你的主给你吃的，如果不是，这不是给你吃的。主的晚餐是给主的肢体，就是具体委身一个基督教会的会员吃的。如果你没有切实的委身一个基督教会，这不是给你吃的。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渴望吃你儿子的肉，喝你儿子的血，就应该越加效法他。他怎么为我们舍己，我们理当为彼此舍身。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舍去自己之前想到我们，也就求你叫我们总不忘记你，总是思念你，总是明白你属于我们，我们属于你。天父，求你叫我们这些从来没有看过你儿子却是爱他的人，今天居然得以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就得满足，就确知我有永生，就越加渴望我要见他的那一日。愿我们中间没有吃喝自己审判的人，为了上帝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我祷告。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他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去的，你们拿去吃，你们每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拿到饼之后，请彼此等待。 我可以顺便一提，如果你要安排今年的假期，如果你需要 miss， 你需要没有办法来这个教会参加主日，不要安排在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他注谢了就拨开说，你们拿去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还不能领圣餐的孩子们，我要你们张开眼睛看，但是心中祷告，愿圣灵在你们的心中动工，叫你们也渴望有一天你们可以领这个圣餐，吃你们主耶稣基督的肉，喝他赐给你们的血。饭后主耶稣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舍去的，为要使罪得赦免。所以你们每逢喝的时候是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金属的杯子葡萄酒，塑胶的杯子葡萄汁。于爱，请你回座位坐好，谢谢。看你妈妈，看我们吃主的晚餐。他举起杯来说，这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这杯是我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来纪念我。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你就将你的儿子赐给我们，他为我们死，我们就知道这就是爱，你何等的爱我们。我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就表明这个事实，就表明他的死，就表明他没有只顾自己的事，他顾念我们的事，他把我们放在他的心上。这杯这饼表明你爱我们，爱到如此的地步，我们就吃吃喝喝，我们就确认我们是蒙你的儿子血所洒，蒙他所爱，也就必然彼此相爱，也就必然爱他的人。愿今天每一个吃这餐的人都明白自己是与主同死同复活，我们领受主的身体主的血，就思念他，就爱他，就效法他，就变得像他一样有上帝儿子的样式。为了你儿子我们主的缘故，我祷告。